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一老一少啊，我看都跟李敖有关，一个是李敖的朋友，一个是李敖的儿子。但是你现在成我们凤凰会馆的邻居了啊，离北大离我们这儿这么样的近，哎，我还正想问问你，真能到我们这个内地这儿上大学，这生活你能习惯吗？ 是，习惯了，现在也都两个月了。 北大可是夏天没有空调的，据我所知，学生宿舍 是是， 你行吗？ 我们要自己装电扇，把那个电扇那个夹在那个书架上，插电，那个我们都这样用的。 那洗澡呢？ 洗澡去那个澡堂，我们运气好，我们宿舍里面还有一层楼有一个澡堂，那有些还要去那个公共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你觉得这个条件不是台湾大学的条件，生活条件是不是比我们这儿的一般都好？ 可能好一点， 嗯，可能好一点。 我小的也是四个人一间的。 你现在是跟什么同学住在一个寝室里啊？ 就是跟那个我们同学都是我们院上的住在一起。 是大陆人都是。 是。 啊、嗯，哎，你觉得真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合得来吗？ 合得来。我们像上次那个十一回来，我们就交换礼物啊，有那个内蒙带那个牛肉干，还有那个。我也从山西回来嘛，就带一些特产， 嗯 啊，那个很融洽吧，我们那个宿舍， 嗯、哦，还很融洽， 对，有整层的，还有整栋的，我们有六层楼。 嗯，你当时想啊，要这个打倒台湾的教育，对吧？这明明考上了这个台湾大学嘛，但是一定要上这个大陆的北京大学，但是呢，会不会真上了之后也有失望之处呢？ 他失望还好，就是 什么失望还好， 是他应该讲大学生活那个没什么失望，外面的有一些失望， 比如说 之前这个这两天我那个我们家的全家福被那个一部电影那个黎明之前 上了我们这儿的谍战剧， 对对对对，我爸的头被砍掉了，然后把他们的男主角头给摆上去，我跟我妈留在那边， 所以啊，你还真是应该在大陆红起来的人啊。但是呢，他在当时他还送我一本书嘛，那个《李刊勘乱记》哈，我就一直有种感觉啊。这个两岸之间的互相人看呢，其实有一种心理，好比说你在骂台湾教育，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大陆在内地，我们也一直在批评大陆的教育啊，包括是大学教育，不管是学者还是学生，哎，那么这个怎么看？ 就我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 嗯， 那我其实有一段我觉得讲的还不错，就是我觉得全世界没一个教科书是好的，是吧？是正确的。就像拿美国讲例子吧，他涉及他国内的历史部分呢，不属于他的，属于他的他赖掉啊。那在国外历史部分呢，不属于他的，他把它抢过来啊。就像这个二战，他这个把这个诺曼底登陆宣传这个成这个转捩点一样，那他把这个斯大林格勒给忘掉了。啊，所以那日本更混蛋，他说我们这个南极塔鲁沙是我们自己编的， 嗯， 所以我觉得各种国家他站在自己政府自己国家出发点上呢，他去这个他不去把这个真相给揭露出来呢，不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稳定，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教科书啊，看来都是多少都有意识形态的这种色彩。哎，最近你说起这个什么认同啊，台湾方向上好像这个出了点事儿，我们大陆的那个旅游吧不是在台湾翻了吗？ 对， 翻了，说是台湾媒体还报道的时候还有这种争论，说先救台湾人还是先救大陆人， 就台独的报纸就说，又指责马政府说我们救难的人员为什么要先救大陆人。哎，他那部 bus 里面全死的是大陆人呢，因为那部 bus 里面大概21个人，除了司机跟那个导游小姐以外，其他19个死的都是那个大陆人。所以后来我们的救难人员他讲的比较对，他说我们第一个救的是重伤的，然后再来救轻伤的， 是 再来救妇孺，再来救男人。我们不管他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长哪里，像头发是什么颜色，你 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嘛。 嗯， 那像大陆的汶川还特别先救台湾的，因为有台湾的3000个观光客在四川， 嗯， 那大陆当然觉得说我们希望能够跟台湾那个表示最好最大的善意，所以他最先救台湾。那么在那个台湾出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整个 bus 被那个山崩打到那个海里面去了，我们当然应该 本来还应该先救大陆人，有台湾人我们还应该放后面点，如果是站在两岸真的和那个相爱的角度来看，结果现在没有，结果他也没有先救大陆人，他只是其实还没救到，因为这十九个人现在尸体都找不到，只找了几个残肢，结果这个台独的报纸还这样子批评，所以这个台独把整个台湾所有的人性什么都扭曲了。 但是你看李康啊，你从你们咱们比较关心下一代嘛，你觉得你比如说你的台湾同学们、他们的脑子里被灌进这种意识吗？ 还有 他们这么看问题吗？ 啊，就我在北京有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因为他是这个留洋的，他在北京长大，可是在加拿大上学回来的。他有一次呢，就跟我出去玩，那我们这一票台湾同学都认识他。他碰他的高中同学呢，高中同学问他在北大认识了哪些人啊？他说他认识了四个中国人。那我就奇怪问他，有那么少吗？他说哦，你是台湾人。就他，因为他留洋，他搞不懂台湾跟大陆的这个关系，所以 啊，他以为台湾不算中国的。 对对，但对他们很多人以为啊，他们不管艺人也好，来大陆工作来赚钱，或者台湾学生来读书就认同，代表你认同的地方，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很多人就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着想。 那你比如说像你在那儿这个诟病台湾的这个教育啊，什么教科书，然后就表示要上这个大陆的这个北大，你周围的同学他们骂你吗？或者他们同你周围人有骂你的吗？ 他把我骂惨了，惨翻了。就是他台湾那个有一个那个国外的那个社交网站， 嗯， 他可以成立那个一个专业， 嗯， 就他们台湾大学生就成立了一个反对我的，现在上次看了5000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上万。因为之前我就说过这个台湾大学生太混了，然后他们就生气了，十几万人， 嗯， 就把我那个不欢迎我。 嗯，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讲错。 那你比如说你敢说大陆的大学生这个太混了吗？ 我觉得他们混，到我当然不是真的指他们，就是读书都太混了。 嗯，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你们高中为了自己念准备联考，你们可以接受他这个荒谬的温室教育，那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嘛。 嗯， 可是当你上了大学，你已经自由了啊，还有我这种人来这个告诉你们应该来劝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嗯， 你们还不听，还就直接把我叫我滚蛋，叫我把我骂成这样，那我当然觉得他们不长进了。我这主要是觉得他们混是混在这地方。 哎，我就知道你们这一老一少啊，是不是在台湾在那个地方地头上啊，都会受到这种说你们不爱台湾的这种压力啊？ 不爱台湾就是爱国啊，对不对？我爱中华民国，我爱中国啊。台湾只是中华民国的一省呢，啊。 嗯， 那个我们还有福建省政府啊，金门马祖是我们福建省管的，所以我们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治权范围下面还有两个省呢，一个是那个还有海南岛啊，因为南沙群岛也是我们理论上是我们的，所以那属于海南岛省的。当然海南岛省没有设省那个省政府，但是我们还有福建省政府，我们福建省政府在金门呢。 哦，是吗？ 哎，对。 哎， 对，我们也是福建省政府，所以那个民进党的时候也是塞他的官员去福建省政府，他没有说哎，我把福建省政府那个撤掉了。 哦， 对，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啊，爱的是中国啊，对不对？ 行， 我们不能爱他。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欧美这些国家，他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嗯， 所以呢，他没有这个教科书改来改去的问题。我们小时候为了反共，把所有的我们不准唱《义勇兵进行曲》，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才是抗战中间最流行的歌曲。 嗯， 国民党跟共产党都共同唱的一个，全国都共同唱的歌曲，可是我们不能唱。我们唱《松花江上》，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要改成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 是 这样子啊？对对对， 山的那一边。 对，后来， 嗯， 那么可是呢？我们这样一再改，就像说他说搞，我们小时候教的都是青海青黄河黄，还有那滔滔的金沙江什么类的，现在都不准唱了，都不唱这个，要唱什么沙韵之歌。沙韵之歌是日本人以前那个一个电影的，就是台独其实喜欢去最后唱的是沙韵之歌，沙韵颂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个歌曲，只是现在台独都喜欢鼓励那个东西。 嗯， 那么所以这样造成了不但是我们社会上很多人那个头脑都混乱了，包括连报纸的那个一些大的编辑们都混乱了，最重要的是连外交官他们也混乱了。有一个外交官跟我讲了一句非常痛心的话， 他说我这一生呢是人格分裂，我做了30年的外交官，我的前15年到国际场合是生怕人家说我们不是中国，我们那时候一天到晚说我们才是中国，大陆不是中国，大陆是是匪区， 对， 共匪，我们才是中国。后我的后15年又生怕人家说我们是中国，哎，我们不是中国，我们是台湾啊，我们跟台湾中国没有关系。就现在呢，总是所以我们的外交部在这个英文上面一直在那边做文章，中 China 台湾还是台湾刮逗点 China， 这都不一样的主词受词。 哎，我就想你看呢，像你啊说这个台湾的教科书有问题，但是现在你到了北大也接触了我们大陆的教科书，有没有在我们的教科书里发现什么你觉得有意见的问题呢？ 他这个因为五十年经济，他这个涉到这个文史这方面问题呢，就是那个政治课，我现在 政治，你读我们的政治课什么感觉？ 那个我觉得还普普通通。 什么叫普普通通啊？ 他那个我觉得上了其实没什么收获，就我这门，因为他这个叫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那他那个就是教你怎么做人啊，那个你这个大学生要干什么啊，你还要怎么跟人家相处那种人生规划，所以他那个整堂课这个讲的都是一些比较平淡的一些问题， 平淡的一些问题、 啊、平淡。 你觉得关于怎么做人你都已经很得了独门真传了是吗？不需要在这教材上学了吗？ 我们做人已经做到台湾1000万人讨厌我了。 这不成万人嫌了吗？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郭老师啊，我呀是这当然有大陆的这个朋友，我也很喜欢台湾人，我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可是我也发现呢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哎，比如咱们私底下讲，这儿没什么私底下，就好比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实际上讲起来啊，你不知道是爱之深责之切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容易讲自己的不好，就好比说我们大陆人去到欧洲，那么很多人就是一边夸着欧洲一边在骂我们中国自己，因为我们有很多弊端，有很多我们不满意的地方，甚至我跟台湾朋友在一起我也发现这个现象，就是反倒是台湾的这个朋友啊看着大陆就是好，至少他跟我们讲，这叫骂我们台湾这里的不好，这里的不好，那里的不好，说哎呀大陆好，那么我们大陆人有的时候还跟台湾人说哎呀大陆的问题你们不知道是吧，很多人的生活也是非常差的，而且这个贪污腐败啊什么事情很多不规范不靠谱，你可不知道这个我们这里的弊端，但是你看反倒是台湾朋友说哎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对吧，要给共产党时间嘛，啊，就是说这才几十年一下子已经比过去有了这么大变化，哎，反倒是我们很多时候大陆的朋友呢就会说哎呀说台湾呢这是刚刚实行民主会有这么一些乱象，但是它慢慢呢会改良的，慢慢会好的，你看反倒有一种彼此互相啊骂自己夸对方的现象，这种现象老实讲我是不是在你身上也能感觉到，甚至在你爸身上也能感觉到呢？ 对， 哎，这是一种什么想法呢？ 就是他这个大陆人可以喜欢台湾的一些特点， 嗯， 他们可以崇尚这个一些开放， 嗯， 可是呢就不能拿台湾的当样板，就是他们我们觉得很大部分人对台湾的那个想法太过于虚幻的啊，太美好了。 甚至我有一种感觉哈，你跟这个聊也挺熟，我觉得他这个他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比如说他恨蒋介石，我知道他恨国民党，对吗？那么哎呀这会不会就他就会觉得对岸不错，甚至于我发现你还实现了你爸小时候，你这岁数你爸小的时候有一个中学老师叫严桥， 对对对， 他实际上是碰见了一个偷渡的共产党，那个严桥是个共产党， 对， 当时他严桥说要带他回大陆建设新中国，那你爸当时还真相信这个严桥，以为能带他回大陆，结果当然你爸是就没回去了，但是你看你真的是投奔大陆来了， 是 这个历史循环，哎，你给评论评论咱们郭老师。 我觉得李敖啊他主要还是站在民族主义下，第一个想要中国好，因此他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那些政策做得很差，加上可能受到严桥的影响， 所以他要主张什么民主自由这些东西，然后又受到很大的迫害，因此他就对蒋治政权有很大的反感。 嗯， 但是他对大陆，他当然觉得说大陆因为受到这些过去历史的这些问题，还有这个当时冷战啊历史这个帝国主义的压迫的问题，所以他也经过很多曲折的道路，因此他对大陆总是采取比较宽容的那一种看法。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认为我要把大台湾这些假民主那个真搞否定民族的事情，搞台独的事情给他揭发出来。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上了大学呀、啊，好像你比如说台湾的教科书这个有问题，也不等于说大陆的教科书没问题。我们年年也在反思，对吧？过去也有一些文过是非的东西。可是我，你比如说是我自己感觉，我当年上了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好像更多的是一个环境。教科书我都未必相信，但是呢，它有图书馆。就可以，这一点我倒挺欣赏你，就是自己去求取知识，对吧？我觉得尤其是到上了大学，是不是？这那就是说，这个自己去找出真相，我觉得这样得来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嘛。 对， 嗯，他说过一句，他抄那个马克吐温的话，我不让学校妨碍我受教育。 对，我喜欢在这个教科书之外去学东西。 嗯，这是你到北大的一个原因吗？你觉得北大能给你提供这么一个环境？ 我觉得对，它这个北京整体的环境就是比台北这个格局更开阔，我喜欢这种格局大的东西。 格局大，哎，我发现反倒台湾人经常跟我讲说台湾格局小，那你说的格局，你举个例子，北京这里怎么样让你感觉格局大？ 比如说他最现在就在办那个北京国庆音乐节，我已经去了两次了，就他这个节目20天。他这个节目就非常有意思，有意思。他比如说，我前两天才看了一个部歌剧《塞贝利亚》，他是现在改编过，把中国的元素融进去了，所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东西，这个就北京才见得到。 哎，这点文化演出，我跟你说，他呀，我都没想到，这李刊弹钢琴还是弹得相当不错的，而且还要演奏那个什么来着， 《黄河颂》。 黄河颂。你是不是对于就是说你他觉得《黄河颂》在我们大陆应该是年轻人啊，这个都就很喜欢才对 啊？ 但是你是不是发现好像在我们这儿也不是很多人知道？ 对，他就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我很有这个热忱想去谈这些，好多也晓得好多这个相关的背景，可是没有人愿意谈，我就有一点点失望。 嗯， 我。这是11的时候没有回台湾，我就亲自跑去了那个壶口瀑布那边，我在那看了一个钟头。 看壶口瀑布 啊， 那是格局是大，那是格局是大。 当当当当叮叮叮叮。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这个郭老师说，这个李刊为写这本书上了十几次台湾的编译馆，结果我们凤凰网那个打字小姐打错了，说上了十几次殡仪馆。 殡仪馆，这有点，这个反而讲对了。 嗯， 台湾的教科书就是把我们的中国历史尽量送到殡仪馆，结果这样反而讲对了。 哎呦，真的是，我现在慢慢能理解这样啊。我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呢、啊，我觉得这太可惜了。到咱再撇掉这些个政治问题啊，就作为说一个孩子啊，这主要学台湾史，我真的觉得这在知识结构当中是不是有点可惜，是吗？ 对，台湾本来才400年历史，而且那是莫名其妙开始的，是外国人发现的，他的历史也保留下来的文物都是那个地契，都是那些契约，没有古籍，没有文化，他就硬把它膨胀成那个跟中国史同样的比重。 嗯，但是我想问问你啊，你说咱要有格局大的这个期许啊，你这将来是不是有志于要在大陆翻江倒海啊？还回台湾？有人问你这问题吗？ 我基本上不回台湾， 以后就在我们北京混了，是吗？ 啊，是， 稍微头痛，那头痛， 是不是有这个将来加入我们政坛的企图啊？ 正常的这个说不准，我先把那个经济学好啊，这个我是喜欢的经济这方面。 你喜欢经济？ 喜欢。 嗯，这是什么意思呢？喜欢经济？你觉得现在中国最缺经济呢，还是你觉得做经济最容易挣钱呢？ 这个挣钱也是一种那个奉献自己这个爱国的一种途径嘛。 给自己挣钱 啊， 也是爱国的一种途径嘛。 对对对，就是 自己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是按我们邓小平的说法做啊。 对对。 哎，但是我倒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啊，就是我们现在这里讲啊，我们大学生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啊，没有什么理想，或者说他们的就业的压力太大。前几年的这个扩招啊，像大跃进似的，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说现在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你不要跟他讲什么理想，讲什么，他都是很实际的。甚至呢，你说他是不是还爱知识，都很难说了。对他来说，什么有用，什么最实用，能找到工作。家长啊，可能也是希望孩子学金融啊，学什么什么经济，就是说什么能找着钱。哎，你有没有在这个感觉到现在你们这个同龄大学生的这种越来越实际的这种想法？ 就我们大一的可能比较没有压力，大一的都还好，就是可能这些现象我也听说了很多，这个上了大三啊就开始找工作了，边读书边工作。 嗯， 这个我看到。 对，大一嘛还是找女朋友的时候， 对对对。 哎，你准备在北大找个大陆女朋友吗？ 这个好事多磨嘛，那个慢慢来。 好，说明好事多磨，是不是已经有开头了？ 这开头也这个就还好，就是进展的也还可以，也不是跟一个，就是 跟几个啊。这是广泛撒网，重点培养。 对对对， 这有意思啊。那郭老师，你这个发表的这番言论，回台湾又会受攻击啊？ 这个我讲的是合宪合法的言论嘛。 哎呀，要不做多少？